像是这么残忍，让人忍不住泪流成河。 Yeah.

首歌一个故事，一首歌一段回忆。耳边我们听到的是邓丽君的经典老歌《谢谢你常记得我》，这也是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于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凌晨一点钟我们再会。 爱的可歌可泣，终于明白。 当一生只为这段情。曾不